根据婚姻法而设的呀，养育到亲生子女，享受同等权利。所以邢芳芳是隔壁遗产合法的继承人。谁采和他是金彩萍听见，可是歪当脸的了，听得了不想高问。这两个人虽然说是亲舅，就说本来三个是有高呀，但是现在为止十万块洋钿。但反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我者，你说心里想还有一把手盘了还晓得吧，这张洋女的必须了让六十岁的手里向，这个六十岁了了半个的门前已经被你拉住过来着，但你告诉我呀，你弄个张必须嘛麻烦你再告是一万块，只要你不做半点子弄个张必须娘了，那么呢这张故事你是非得出来的，不过六十岁的人门槛就好进得嘞，真家与那辈子娘三个彪子的尾巴是干唧唧活个呀，他说邢芳芳肯吃你两百块，那口里马家水会得带过去的，这个事情那还弄法呢，眼睛们这个情况有两句闲话要讲，真家就是你从情况不免，所以个金彩萍即使接得来各位去国法先交去宋吉镇，谁彩和那么这样好了，怪他子五早我们就一夜天也很困扰，天蒙蒙亮眼睛起身在师傅鸡蛋不来得及吃，我自己勾点心打着的事物心急慌忙勾搭发油门口来等个六十岁，现在一面忙一面吃，六十岁们分见面，那点面板鸡蛋干都吃到了粗方不多了孩子呀，阿姐呀， 金彩萍娘带头机关的俺改下了这样的老乡，搿只隧道是了胸口的路，平常辰光多追这一点点路边还叫地通，今朝一个都通的等我来，刚上各位去佛法，搿人已经推子我来个这样， 阿姐呀，阿姐呀，你还是困着啥？ 说得出也是一个嘞，十万块人民监管困得着个。 阿姐啊，你哪哈子啦？ 哦 哟，阿姐啊，看上去今朝个大官司么被也死脱子了，无几个做哎。哦哟，阿姐啊，那个药呢？药也倒出来了。 金彩萍眼睛了板里向拿出来一张药瓶，头面盖头捏得紧不够呀，一时间那么想睡不开， 眼睛抢过来，把你盖头开开，睡了睡，心里想担子一把药，三十的么三十的，三个菜肉的再挨一把药，收过来么？阿姐啊，来来来，快点吃下去呢。 金彩萍可不吃这还是也在，自家一头把药吃之下去，用不着等待开庭个这样，马上还到尼龙王家去办的还是会。眼睛脑子两里牙皮过来，嘴里向一塞，喉咙挪起来，哈子一口挪个牙，一直下去。 唉，妹妹啊， 那把奶袋里向去收一些， 好 的，让我们休息休息了再说啊。 好的，我们那追孩子啊， 哎， 菜篮子里进大门，哎，里向子客厅的来得个多， 左右着花台，两旁边有几十来灯。现在让你升起十五台花来嘛？阿姐呀、啊， 哎， 你两高头三公吃口灯来不是个？不晓得个律师弟阿来了不来哇？ 今朝开庭，警方方要出场，为此要证明自家呀，女婿们们一定要去弄个律师弟偷得来哇。 那么至少昨日子打算带只傻孩子了， 哎， 上来不带我屋里向来一趟呢？哪怕打着电话来通上气门，哈哈，乖。 哎呀，妹妹啊， 哎、 妹非要忘记他呢？ 那 邢芳芳的三句话还是李爷家这样。 你晓得罗书生拒绝吃弄是个眼睛人呀，所以母王定来老师家么不理可是个这样，这个一来了谁不能来当你通气子喂？透明的邢芳芳，谁敢把你谁是又搞呢？这些都有今天的种事体嘛？阿姐啊， 哎， 打出辰光个水袋子一落地呀，拿你拼出来，望着王浦江里一抬头嘛，是凡事大节奏啊！ 嘿，还要挂陈勇这个戏剧呀？格林上个头面弄呢，阿是啦，有本事嘛自家演，不本事嘛想我们这个老板。 哦哟，还在还在，还是刚刚眼睛门前个事体吧。今天个大欢喜，但是打得赢打不赢，我一点个把握都唔不了海呀！不瞒你讲，我心里想三个双子点动这个七上不下呀！ 哎呀，今天个问题关键了，让老师先生了呀、 嗯， 妹妹啊！ 哎， 我把你两家的个命运是 哪家？ 哎、 呦，阿弟啊，你快点说呀！ 哎，这样可个女人还有良心子喂！ 你这两高头，我希望寄脱了老师弟身浪向。那些这个情况已经起至根本的变化，老师弟偶当中已经拿个笔才得知过来的。这个女人非是等闲之辈，好有舌头结棍个。介绍个人的地头，阿拉上海，我搿张笔据马不知金彩屏搭谁彩花，为得上述，哎，不利发言。就是自家儿子大刚是吃的情况放了了代理的，而且个人已经达至相当深的程度，马上当机立断改变主意，随对邢芳芳讲：“你也偷完个张笔据可以噶，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马上带你儿子去登记，结婚证据是到我手里，想答应个张官司包了我身了，那是不得了噻！一是俺公，一是我公，非得与中公们外高外女唱功。”个不得石头是三米宽，哎，就说现在呀，居然被你打得子目的，阻止邢芳芳的阿婆了孩子。昨日子的陪子邢芳芳到上海来，还怪这儿子亲自搞一道陪的嘞。沈荣家就是对大家说，现在个芳芳身高不相长，比十三级干部还要重一，后妈不能给旁听一更改，要寸步不离半步海里。今朝一听着，三高的马正发油而来，现在注意个威。哎，这些口气方方脚步方迈，好像有闲话要他儿子讲。老师弟说家高夸脚步忙正点头嘴，干什么？让我先到发油里来忙忙口。两个女人不知阿来了，假使来，我要慢慢叫进去讲。见子面总归该讲个呀，根本等些法庭上总归要排队个咯。这些人光谁不破的？这该子法官的面公事公办，谁不过三七二一子？现在么心两三接触。所以最大该答发油门口贴门跟水搁在头堆子里向一吐， 谁彩花眼睛就好记得嘞？你对自家一吐嘛，已经把你看见了孩子呀！哎，阿姐呀， 哈，啥已经看见的？那苏州俩来不及走啊？嗯，不办法，硬硬头皮搭在里向。 哎呀，妹妹呀， 那啥来的？ 来得谁来着呀？五点钟光景么谁带子给的？哎呀，现在七点钟啊，看可不可得？阿姐啊，你两个多钟头等着我来着。 哎呀，三个啥单位？ 我单位还了呀？喏，你个阿姐么手头有几桌热锅？ 奶奶， 这老法够委屈呀！这一面忙来买，一面了让吃一碗。 哎呀呀，妹妹啊！ 哎， 听着呢，你俩上海，我是心里难过嘞，总是 真的。 哎呀，阿弟呀、 啊，妹妹啊， 那哪能叫呢？ 没十五年， 阿哥有个， 没啥辰光在上海来的家， 昨日谁来的呀？ 怎么上了不是在你屋里来呢？ 哎呀，阿弟呀、啊，我是十分吃个苦， 哪了？ 收拾还没搬出呀？ 哦， 刚你离不车子嘛，铁老不识噻，像老太爷那个，慢腾腾，慢腾腾， 而且他发起车兵咕哩哩咕哩哩，我是心狠掉来割了那个电话啊！你晓得个呀，我有晕车毛病的呀，还是挨了不得在手足了，一多少还是娃子了，哪能再来可能都能？ 哦，是这个道理了。这么是新妹子啊？ 啊， 你今天一股子来个了，还是那个小酒店一头来个家？ 小酒店？ 嗯， 阿弟呀。我一分也跟小新娘买得来啥小酒店呢？ 哎呀，那我心慌慌的。 啊，那我慌 慌。 一道来个呀，我的是一条路个。 哎呀，是新妹子啊！ 啊， 来那里面哪个店了不叫？应该两条路啊。 耶，那啥呢？该到上海了，我也到上海了，还是一条路 个。你别忘记他娘，来到你俩高头嘛，应该是一条路啊。 好的，阿弟呀，不过难了我了该，才是一条路个。 哎呀，那个我啥个意思家？ 哎呀，早一点嘛，咱要到后庄上开个呀。 哎呀，手得路得起， 那自个哇一条路是啊，一条路高登个铁环不是么？摸不上路 的。 哈 在哈在哈在个，总是地铁机缸里在。搿么是弟妹子啊？ 啊， 你今朝哪还会得到邢芳芳一头来个呢？ 哎，阿弟呀，十来五开么？芳芳个小细娘真正是作孽狗。给路上子打通知什么接嘞？心里乐嘞，乐乐三天的。给来寻我的呀，给我的阿姨呀、我公园里面时常开个，法院里头分开个个。那啥呢？我十三辰光到上海来嘛，是恁阿姨领我上来个。九三个档口，我里妈死得子五百人收留我嘛，晚上着也是恁阿姨送我下来个。十多年当中，七万只以上都是金武堂五乡种地，侪是恁阿姨帮我个忙个呀。我个一本账，恁心里再再清爽的。当你们都在呢，我将必须扛到子今朝。所以了，李庄子他们非要恁阿姨陪我一道上开个，那都晓得个呀。我里个人妈用个呀，菩萨心然呀。听子这个两上海话，我心里难过嘞，总是在。我想到我的阿姐临死辰光带我说个要照顾芳芳，照顾芳芳。我吃早饭的呀，总要搞点道理的咯。所以了，还不在明白嘛？跟他上来再玩。 今天我就没面对福林了，还玩。要是弄进菜坪上闹了，阿姐，你这个， 哎呀呀，是谁辈子啊？ 啊， 这个说起来，你今天是陪着芳芳来打官司的咯， 阿姐呀。到狗血人光嘛，我要当那摊开天窗说亮话的。芳芳养女身份嘛，该到法院里调查来听听，上上嘛明明白白个。我帮个忙，该是养女；不帮个忙，该真就是养女。我是养了你个狗草，起不了头作用的呀。 哎呀，是的，妹子啊， 啊， 那个只是啥个闲话，那还是你不起作用嘛，你更讲不至于个子喂。那么你倒说说看呢，眼睛的那个事体嘛。那还白呢， 妹儿啊， 嗯， 那么叫啥呢，阿弟？哎，我里要尊重事实，叫十二五在外定节。阿弟呀、啊，那咱一桌是嘎老西呀，也抬不到台面上来个，非要多些人光发过面孔一般，说起来能伪造证据，提起公司依法破除三年的因。哎呀，那阿弟呀，叫太极不着十步米，那要投几块个？ 哎呀，是的，妹子，本来人家一说是我们新阿兰个子嘛。哎，见女吃大菜，阿吃过，来你了要是大恶，看上去该打官司，打我去上不少子米个子。 当然， 你谁猜我是真的了水家冰冰硬个子呀？用作的是我的衣裳一拉，我们新家我衣裳拉不脱。阿弟呀，你拿个啥呀？什么？ 妹妹啊。自己胆子给个地步子呀，想不通咱不用啥个罪啊是啦，只管你两高头的命不人家多，福气不人家好，我可还是这个话，趁在带里向大方有理的同志去讲一声，谁有太丑个丑子，用不着开评别人之外，自个人嘛，这个狠子落去双杀个后 对 呀、啊，你用不着他那个种样子，我是驸马， 是这是这是这是这啊，哎呀，不够是的妹子啊。 啊 搿张笔住了奶水里，我分看见嘛，总归有点不大放心的呀。哎，你家做来当时一场空呀，搿张笔住让我亲眼目睹裤子一看嘛，我话鱼子的干的，细子嘛可以眼啊闭个嘴。 阿姐呀，听着呢，你俩上海，我们公务为啥好讲呢？ 既然呢都不相信要考考么好个，袋袋里向摸出来一张纸头， 那 侬看考考吧。 金彩萍的手脚根本就跑多，抓到一把枪过来，脑里恨得百分之三，盲准地上一躲，两只脚在上头，一是大，一是泥，各种身头是比开人包围要活络，眼睛一睁，个张纸头已经打了一只，不走的来带钱彩虹妈妈。奶奶啊， 阿姐啊， 这么这样的本事。那家 谁采花是开心哦，一是拍手，一是跳脚。哎呀呀，阿姐啊，想不得你是个一摊本事，我真真佩服你做哎。 真真好本事哇！啊，发邮里张通知书达来百分之三，这西方的人认为别国有巧妙不同，叫啥能精彩评？男有一套，女有两套，我不是哭啥开不能听听，非门开条讲古要讲神的个女人，我非要吹了。 精彩评气得了昏天黑地，时装来努力加大一部胸部， 谁彩花是硬啊，且是冲上来抢抢两个嘞！ 哎呀呀， 你个把好心了， 你们个三岁心， 你们个黑眼睛啊， 你 们 个心神， 那一种是娘一种 哭啊，这几十人来不上命， 上来的头。 那个的平常是个狠客，今朝上就难的死水，多少吃到自己亏了孩子。哎，但是这个亏得不白吃的，留下来法庭上辩论起来也是那个道理。邢芳芳门前立一立大功，这个谁叫吃亏谁是便宜，大概谁是这个意思吧。就说两高头还要伸过水来打，边上过来一个人，脑里得意了，不许打人。 那啥人啊？对着来从东部孩子，这个 别来过。哎呀，那个味道先生啊，亲姑奶都叫不是哇，等你开店， 开啊，别来去啊。 我的里头来个，你对啥话等我讲下子呀？ 里头来个， 里头。 俩高头对门前里头位姑娘一看，只看见你面孔油嘟嘟，眼睛亮晶晶，眉毛细雨上鼻梁高于天，一对小鸡就么两倍不知人。身材美匀，称西点美分明，年纪年少是颇受见惊人，是如济公你叫你家与你争。 你 是啥人？ 邢芳芳。 啊，芳芳， 你这闲话还讲个，为啥要动手打人呢？该他是人民法院一举动，谁应该负责任的？ 啥奇怪？今家个邢芳芳，我拿荠菜和金彩萍眼睛里向看出来，特别神气，特别高大。为的啥么？因为那个养女身份，法院里向已经肯定是我来这个。眼睛们这个六十岁一大子过去，再有一张王牌落空个子。看上去，搿场官司没得办法翻转来着。眼看一个穷丫头，马上就要变成功一个财神菩萨，这不是神气？威风高大，仗义浑身金光闪闪。搿种人几乎未必的嘞，本来是穷凶极恶，恨不得要吃人才。加上一些些辰光，变得瘦子瘦的嘞，三股子米呀，啥个子呀？啊，上面谁是芳芳啊？哎呀呀，说长得是个傻子家。 哎呀，芳啊！你真真越长越别致的。 哎呀，怪不得呀， 你是也不认得的喂。 爸爸，我是谁彩花，那个婶婶呀。 阿芳，金彩萍，那是那个娘娘呀。 哎呀，你是也认过吗？ 你们来过那个了呀， 婶婶。 哎呦，不够当个 娘娘。 哎呦呦，哪家哪子？ 你十几年分口见的吧？ 哎，是呀。 这样不带进家来改的吧？自家人弄得个种样子，我心里想真难过。不晓得你到啥个年代哇？ 哥，阿姐啊，哥们，你得试试看呢。啥个年代家？ 哎呀，妹妹啊。 哎。 芳芳说的对个呀，你才是自家人，弄得个种样子呢。我们心里想，还是说不出啥个滋味了哩呀。 哎，对个呀，芳芳，你我才如 里门生，我仔仔细细想想，我心里想实在件难过。可这事体才是我不好呀！我去干啥个头名上，我实在对不起人呀。 阿爸，那天光你弄清夫人了，无情无义呀！实在娘家出女夫来了，不办法呀！ 你想想姑娘，你做娘娘的男人，马着马来西亚一走的，我个男人呢，一起来同干啥子？可做你这事，不晓得那还搞我来个呀？你不相信，等你屋里下去看看，不谁晓得子？可做你这事，真比王里为也苦啊！ 阿芳，你该只看你个娃去。还有想想你的口气个， 千错万错万，总归是你不好。你随便那还一牛两你三分个。 哎，阿芳啊！ 哎呀，阿芳啊！ 我们两个都算生一对。 把送破嘛！既然你今年是错误，而且那白三子，我还应该原谅你的。 娘娘， 哎， 假使你真的明白过来的，那么今后做人应该换一个方法，应该高一点道德，不能够再这个不择手段子。 金彩萍像苦肉计，一功夫错，神之美啊！待荠菜花茫茫，抓紧时机，趁热打铁，快点跟上来呀！ 对你看看，你定心还是要？我见他起来关系比你还要深刻，还要沟通。各种骗人的本事么拿出来就是乖。 哎呀，芳芳，你都深深的口吃，还是十分无个呀，芳芳啊。 到无比里，无非是到今代谁人说发下时代，你的无比高的水边，你的没吞我嘞，真是吹的大花天涯。 分子，你可给他啥人话？大家在了浪三万，哎呀，难为人了。 先生，你快点起来呢！哎呀，难哭了，起来呢！ 精彩的很哦，我的脚带火灵起来。 戴丽妈妈， 眼睛呆呆，你这个蚊子咬，那个是草钩子头了，子喂。 阿芳啊，你这婶婶神经浪想不到正然的呀，不还是有他刺激的？那一定要刺激嘛！今天放烂漫病的呀，现在也老放漫病的，这位芳芳，归根到底嘛，总归希望你能够原谅你个。 这位老曹善心细了呢。 起来，陆师弟可不灵的哇！今朝个两个女人随身本事在脑子出来噻，不要你少帮帮年纪轻别上次打架，心里一怒气玻璃得出句不闲话来，可是现在每一句闲话侪是乱搞的呀，真是为金亏了。好，再我们来， 哼，一打一荡，一吃一唱，真真嘎嘎，虚虚实实，倒有几个。哪个呢？秉公八好，百里道前，还有海海弯弯的眼里啊！恁读个周公倒是头好过啊！我那里想的电影公司的导演，哪能不来听恁读开个家啊？这这周公是几万三万？哼！马勇哥啊，我里包包不是三三个小人噻，恁读个苦女乞丐不会上当个，有眼里嘛屋里开阔吧，不要那大庭广众嘛的，我也是噻。 老师弟啊， 啥的？ 你自家人啷讲讲呀？用不着俺来阻止吧？ 反正你们不来开开的嘴，提拉起， 俺不要开这个。今朝么我要三万里人，我能做个臭子里啊，统统的要接人。 哎呀呦，老师弟呀、啊，那天我正倒霉死了，想杀死个人子啊！既然也接人，上了不弄不弄的门第，但你屋里想来讲起那个事情，接人接人呢？ 哎呀！光来干活，爹五不肯吃一万块洋的，我不信侬个啥必须忙成后面想，一到头还是你说干。 哎哟，都好办事哇啊！当初人光难都来拉拢我，我反答应难做，现在人光多打一步，俺这个才是真不干我难做。 哎呀，爸爸，这个老师弟是你们的说人，我举门的说举我呀，我当初深深被抓死的一个大了孩子呀， 爸爸。你说你总归是自家人呀，你说啥了哈？七七八十来来往往，一直推几个往事浪呀。 阿芳，我不晓得个，那位姐们你弄个啥笔记，是为了五百万方，这还可怜面孔受累的爸爸。你放心啊，因我等到深深的海湾，虽是五百个啥笔记，那呀女生们同样可以胜利的。 哎呀，大头人瓜，你阿三弄的灵骨来买，我的你娘娘在了那下面 了。没真味， 这家亲眼目睹么鱼跟鱼配，少爷也想非得那养鱼的身份，哼，我谁知道你拼命。 阿爸，那位姐们你弄个啥笔具，吃头高的不个手高。 爸爸，黑的弄铜的，天天外头人买，情愿不来。 哎，妹妹啊。 我也得管，你的天天给他往事了嘛，今年都带你们往铺缸里去管。 第一让我六十岁都为你了那欧哈的，今朝个两个女人死得了差家地皮光了孩子，但是死了罗大里都一点点分享的，怎么了？ 已经来刚地奔着听听，气啥子两个温女人了老的。阿弟呀、啊，妹妹呀、啊。本来有两啥闲话，我不想讲的。今朝呢，到了让太冲淡的天嘛，我要玩是玩的啊。告诉你的吧，到狗血人光带来挑拨我，打芳芳的关系嘛，来不及的。他爱那的也在啊。 听着，芳芳当个的大钢琴单子几个在，我是给个阿婆，该是我的媳妇，我的是一家人家在，难道可难呢？ 这个人天下来也配了两高的登记摩的五坑哎，寡妇的你也是牛奶里水里灶子闭门无气的海湾，这个到头里发昏胸口发闷，欧朗落飞翻出来嘛，各位期待也浪发作灾。哎呀呀，我个灾！ 你菜伙子气得了眼巴瞪大呀，啥么子？一个总是几个？我不是听见人家说用美人计。美人计，想不到现在用个美奴计呀！这些那个做事情嘛，我不还有一个儿子了海了哇！我个下回马上要生日发错了哇！我哪位粉丝呀？啥个呢？哎呀，天 啊！哎呀呀！我个马来西亚的亲人啊，你当时我个大子一来去嘛，啥的我等了给，但是有个中辈，这个中高的。 哎呀呀，上贵多的呀、啊！你们在青天弄上去来给记载，那么叫你娘你是谁搞的？那还不发呢？ 你老可没人高兴。 外头一时哭一时呢，就像边上情况方眼里在了让过来。咁你为啥要哭呢？因为眼睛们是三个人，一个婶婶，一个娘娘，一个阿婆，论关系侪是自家亲眷。但是让思想感情上向搿个距离实在太远着。你看，李德伟这个10万块洋钿，摸金摸银，种种表现，真是人地三家费有可负累。给他所有的人在了浪口，三个口我生出薄戏，今朝对于我来讲，还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。现在是收场的辰光，应该得着。娘娘， 婶婶， 你倒是听我讲一句吧。 等是马上寻子下来， 有什么讲？ 现在你每一句闲话侪是同地讲。所以谁采访到金彩萍三姑娘上次法庭要进行审判的个，祖祖敬敬，恭恭敬敬。 六十岁的心态，跳得好隆口。哎呀，眼睛关注完了，谁主力夫妻要讲啥么子？咋性命交关的？老乡耳朵激动，是眼睛盯到你了浪口。 这位的群众呢，因为口干子吹过的滑稽表演，现在口气真不开口，当时还要仔仔细细听一听噻。 沈芳芳，千万女。不知刚子罗句哈，就是开分开，眼里头已经固执下来。 哎呀，阿芳，你别哭呢，你说你也是俺双亲了，我有什么罪？你两家头因为他一双男心在阿是了，你可没别哭啊！假使是俺们，我你两家头狠狠将批评一顿，让你受的教育们还是应该的呀， 对的呀。你拿父母一起举大你自己嘛，你才够接待的呀。你大娘啊，大的兄弟，你谢我老娘，你看见看见啊？ 是，今朝谁教育的？应该是我，我应该想到表示，姑娘，婶婶，娘娘， 哎。 一切风光不平静，是我最近对着路分分 心心心心